在路过，人在静静处你奔跑，左手大手套的你冷冷一笑无道，极度傲慢但又绝对味道，多少歌心给你俘虏抛弃，俘虏抛弃终千里走。但命运令你如翠夜莫遇着这妖女，今晚的你当心你心窝给我迷醉，傲慢面目本小姐都有出租，红唇魅力做分分钟使你黑头遇着到妖女，才要失望 bad boy，我干要思想的嘴微微张开，妖女差要失望 bad boy， 腰间的火花可蒸发每个心海， Come on bad boy， 我并未帮你在眼内， Come on bad boy， 我有胆性一起是今宵更精彩，隔在路角人在静静算你不好，左手戴手套的你冷冷一笑无道，极度傲慢但又极具味道，多少火心给你俘虏抛弃，俘虏抛弃总之你做bad boy， 但命运令你取夜莫遇着这妖女，今晚的你当心你碰上不再远去，站着坐着都可捉紧的佢，男人望着后之中的刀剑空虚苦追，妖女差要执行 bad boy， 可干要思想的嘴微微张开，妖女差要执行 bad boy， 腰间的火花可蒸发每个心海，Come on bad boy， 我并未帮你做眼内， Come on bad boy， 我有胆性一起使今宵更精彩，妖女要变得心目 bad boy， bad boy， 妖女要变得心目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You know you think that's a book.